此地设下不冤，请到家中待茶，再做道理。 萍水相逢，怎好大叫？ 四海之内，家与为朋友，待老汉与将军牵马。 这就不敢， 请啊！请问老丈尊姓大名？ 老汉东高红，昔年曾拜边雀先生门下为徒。 哦，原来是前辈的老先生失敬了。 岂敢！ 啊，将军，为何这等模样？ 老丈啊， 是大丈夫， 安得愧？ 将我隐藏后花园中一连几日，并不动阿静，今日又是一天，毫不愁闷，人言 you 看来，哎呀，冤仇已报永延边，一事无成。西从何来？将军须发浩然，可以国德照管了。臣见得我有一好幽冥唤黄福呢，与将军面貌相似，请他前来共商一计，救你持官也就是了。但凭老丈童儿 有， 那我明天请黄福官人伙夫。 是。 老丈心上受我一言啊，也有你吧。高兄，约帝前来有何事？吴将军来了，哪个吴将军临潼会斗包不允吴将军来了，就该请吃相见。天地请稍待，有请吴将军。一片心，老丈何事？黄府官人来了，黄府兄到此，待我向阿前。黄府兄在哪里？黄府兄在哪里？黄府兄去，请坐。就问吴将军大名，日累官儿，今日一见，朕乃名不虚传。俺吴云有日丧家之犬，何劳黄甫兄称儿子？ 岂敢！ 啊，老丈，黄甫兄到此有何妙计？救我持官。 事到如今，别无他计。我看你个人面貌相似，就烦黄府官人扮作将军模样前去交官，那把官之人必然将他拿回， 那时将军趁乱嘛，也就昏过去了。 好是好，只是连累黄甫兄受惊。 受惊是小，只恐难免一顿暴打，要放我来救你啊！ 你要来呀、啊， 喊一惊的话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杨少鹏等演唱的京剧《文昭关》，下面请听杨少鹏演唱的京剧《秦琼关阵》。杨少鹏扮演秦琼，高云霄扮演王周。

你何人得此桥？ 莫非此桥有诈？ 诈在桥下， 待我施恩来。 旧桥实乃绝命桥，桥对修门婴儿逃，桥反一抽人马落，不似战场死波涛。